小燕子穿花衣，年年下雨我就不会唱。 太阳就要落下山岗，月亮就要爬上村庄。 阿爸的牛羊，白云下歌唱，阿妈的炊烟，蓝天上飘荡。 下山岗，月亮已经爬上村庄， 山下的小河还流淌，山上的花儿哟还在开放。哎 好像花儿一样。